好心好意表不尽，比我若旅根提心，将心比心诚意诚大家我每年修归难为 请听徐玉兰、王文娟演唱的《松柳重逢》。 永无节目和小西鹏大碗包草贼他是道他人道人永被斩大碗草送机一句小我做美真送情有留几层情花开花落三年真送绿香啊听见团圆情，世世相相，心生痛，一万年长。传兵武汉泪情深关 同心为集体，为革命奋勇向前不回头，玉楼复兴里开你将同志亲人一边等。 下面请听《火耶村》当中的选段，先请听吕瑞英演唱的《血债要用血来还》。 你总记得 下面是吕瑞英演唱的《昂起头，挺起身》。 妈妈 你是从容要真的得真从难免留下于牺牲，虽即是我们一家人与千万臣民同一心，此生早已是祖国总算是看恩我你自当人。 朕一国之心同美帝得正到底，只有一国性命，祖国暖国必须同意。 两句话儿牢牢记，一副从胆肩上沉。你要青山不倒，气不倒，流水不停。 下面请听江杰选段，先请听张桂凤演唱的《哭政委》。 何其死而在月乱下奔赴光怒大无力死一起待海岸且尽 再请听傅全香演唱的《不要用哭声告别》。 最后请听《中魂曲》选段，先请听徐玉兰、王文娟演唱的《百家饭》。 See you. 上西藏，千苦心谁离一起转恶风真相绿藏 最后请听王文娟演唱的《丹心永向阳》。 像太阳，如果能无恙地长大，共产党谁不亲谁家营走，争夺四次要变方向。爸爸的平头压过来，爸爸的娃儿你要牢牢记心。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粤剧选段。 请看传统小戏《喜荣归》。 赵廷玉得中状元，装扮成乞丐回来试探家人，岳母崔氏嫌廷爱富，逼他退婚。老江院崔平也是个势利小人，赵廷玉之妻崔秀英却一往情深，矢志不渝。待真相大白后，岳母和老江院都羞愧得无地自容。 佛门胜似海，不许外人来，是哪一个在叫我 啊？来人，敢是崔平 啊？不，是哪一个这么大胆敢叫我翠萍啊？ 怎么连你家赵姑老爷 啊都不认识了？哦，原来是赵姑老爷回来着，劳碌不止，多有得罪。哦，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 哎，你哪里知道啊，我进京赶考得了一场伤寒病啊，就病倒了啊。 那我家小姐怎给你的金子呢？ 哦，又被贼人偷去了。 哎呦，这个做贼的也不长眼睛，怎么单单偷你的事？ 这才是时运不济哟。 那你今天来是干什么的哟？ 往一通禀，就说赵姑老爷回来了。 哈哈，你叫哪一个去通禀呢？ 我让你通禀啊。 莫话，你让我去通禀啊？ 哎， 哈，我自己叫我自己还叫他不动了，让我去通禀。 这 往下站一点。再往下站一点，还给我往下、啊！ 你让赵姑老爷啊站到哪里去？ 反正就这么块地方，你高兴站哪里就站哪里呀、啊！ 你这个老奴才，别来耍小于我，霎时再见。 霎时再见。我看你呀、啊、是黄鼠狼变猫，变一死也变不高哦。他霎时再见呢、啊。耶，我倒想起来了，我家小姐平日里把赵姑老爷是夸了又夸，赞了又赞。今日赵姑老爷落得个乞讨回来，我不免把小姐请出来，就说赵姑老爷得中回来着，让他们两个一见面来一个先喜而后忧，我在中间也好看看笑话。对，就是这个主意哦。有请小姐。出门喽、哦，许多的啰嗦，什么梳个头、洗个脸，还要擦一个粉呢、啊。哎呦，哎，

当初 与我长借气草。小姐果然是真情啊，夫妻情难得深，小姐就要泪纷纷，霎时难了子。人命就好，人命啊就好啊！小姐稍待，我要告辞了。 你要到哪里去啊？ 我去做官呐！ 做官？我怕你是在做梦吧？你要是做得官呐，老娘我许你一剑。 哦，哪一剑？ 我跪在地下接你。 哪怕你不跪着接我。 站住，我把你好友一比啊。 别做什么 害伤寒病吃蚕豆嘴硬。 你 你要是做了官呐，老夫人许你一剑，我翠屏也许你一剑。 哦，哪一剑？ 我把头顶在地下来接你。 哪怕你这个老奴才头不顶着地来接我。人们走上。 小姐赐我银两，我还要一些你的大恩呐。 我花还要谢我呀。啊， 小姐请上，受我一拜。 哎，姐，夫妻两个还客气怎么事呢？